12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开始进行施工。今年篮子里的果实更加丰富，将摆放柿子、石榴、苹果、葡萄、海棠等造型的水果，配上牡丹、玉兰、月季等花卉，寓意是18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最近，记者在大兴区内地铁沿线的多个站点看到了双层自行车停车场。按照规划，从西红门到天宫苑的10个地铁站旁，将建起28个双层自行车停车场，提供将近10000个自行车停车位，目前正在试运行。 近日，黄村镇对东楼城供暖中心东侧的垃圾进行清理，短短一天清理垃圾1吨多，有效改善了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日前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开始进行施工。今年篮子里的果实更加丰富，将摆放柿子、石榴、苹果、葡萄、海棠等造型的水果，配上牡丹、玉兰、月季等花卉，寓意是18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根据设计方案，今年将在长安街沿线国贸桥到新兴桥路段布置地栽地摆花卉2.5万平方米，容器花卉100组，花卉以红黄两色调为主，突出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同时，为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将在长安街沿线设置花坛40多处。 北京市花木公司总经理于学斌表示，从2011年起，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就一直作为广场中心花坛，在国庆节期间向祖国献礼。看起来景致相似，实际上年年都有不同。今年的大花篮确切应该叫做花果篮，除了盛开的花朵，还增加了不少有着美好寓意的果实。今年的花篮顶高17米，南面写着“祝福祖国”，北侧写着“喜迎19大”。底部花坛更换了以往的祥云图案，采用心形图案，寓意红心向党。今年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坛布置从9月17号陆续开始，预计在9月25号左右竣工，是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并将一直陪伴大家到10月底。另外，今年花坛布置应用了新开发的可埋式滴灌系统，每个滴头每小时出水量1升，比原系统节水50%。在花卉栽培机制中应用的高分子保水剂，可以有效减少灌溉时间和频率，更高效节水。 本台消息，黄色的把手往下一按，车价拉到底， 把自行车推上去，然后将把手解锁，车架就升上去了，一辆自行车完成了空中停放。最近记者在大兴区内的地铁沿线的多个站点看到了这样的双层自行车停车场。按照规划，从西红门到天公园的十个地铁站旁将建起28个双层自行车停车场，提供将近10000个自行车停车位，目前正在试运行，未来将实现全部的非机动车入场，彻底解决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 早上8:30，记者在早高峰的黄村火车站地铁站外层自行车停车场看到，一层的停车位几乎已经满员，二层也停放了5辆自行车。8:40，一位身穿灰色衣服的男士正在将自己的黄色自行车推上2层停车架。他先解锁一个2层车架，将车架拉下，再将自行车固定在车架上，随后再把车架升上2层固定，整个过程大约使用1分钟。据地铁口与停车场中间的报刊亭老板介绍，一到早高峰，全是上班族骑着车到地铁站。以前没有停车架的时候都是随意停放，自行车架安装好以后，一层停车情况比以前有所好转。有的市民对2层停车有一定的担忧，记者在探访时发现，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推着自行车走进了停车场，转了一圈发现1层的车位已经满了，女士就将车停放在了靠近围栏的位置。在记者的提醒下，她才看到2层还有停车架。我没有注意到这是做什么用的，像我这样的年纪，第二层有困难，担心推不上去。 随后记者了解到，目前停车场处于试运行阶段，大兴区市政市容委也关注到了试运行期间的情况，正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公开招标停车管理公司，未来将由专人负责各停车场的引导工作，彻底解决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停车管理公司将对28个停车场进行统一管理，一方面教市民使用双层停车架，另一方面维持停车场外秩序，让非机动车在停车场内有序停放，不再挤占人行步道、绿化带等公共空间，同时也对停车场内的卫生设施等进行维护。据大兴区市政市容委介绍说，双层自行车架的投放数量是经过认真测算得出的，针对每个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需求，最终升级改造了28处停车场，可以提供将近10000个自行车位。 本台消息，近日黄村镇对东卢城供暖中心东侧的垃圾进行了清理，短短一天清理垃圾1吨多，有效改善了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9月14号下午，记者随黄村镇工作人员来到东卢城供暖中心东侧，原来的垃圾池已经被黄土覆盖，周围都隔上了围栏。记者采访时，不断有高铁飞驰经过。黄村镇环整办主任王凤学介绍，垃圾池原来是东卢城村的垃圾中转站，8月底根据市里的要求，黄村镇对垃圾中转站进行了拆除，并且统一安装上围栏，防止村民乱扔乱倒垃圾。 王凤学表示，垃圾中转站拆除以后，村里的垃圾将日产日销，垃圾箱一满就有专门的车运往垃圾转运站，再由转运站进行筛选运往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同时为了防止反弹，村里聘请了保洁员，保洁员按照责任区划分对责任区域进行及时保洁，垃圾第一时间清理。东卢城村村民王刚表示，垃圾池清走以后，生活环境改善了不少。不仅如此，隔上的围栏还有效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清理的地方同时也是高铁的一个危险点，现在用围栏进行阻挡，阻止居民靠近，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王凤学表示，下一步黄村镇将对东卢城供暖中心周围的秩序环境进行统一规划，清理整治仍在继续。 本台消息，日前针对我区生态安全问题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中出现的疑难杂症，大兴区林保站邀请近100名高校科研单位相关领域专家到我区进行会诊，出谋划策。专家组来到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的南海子公园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 公园部分区域的植物存在生长不健壮、树干开裂、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较重等问题。 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梁军告诉记者，南海子公园是个广大的生态体系，乔木量、灌木量非常大，相对来讲密度大的植被反映出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病虫害、养分的吸收、浇水以及施肥，都要采取不同的管护措施。当天专家组一行还来到魏善庄镇大郎筏村，对濒危古树进行了调研，针对古树覆状保护这一难题提出了专家会诊建议。 本台消息，李和平和爱人杨磊家住黄村镇的枣园小区。杨磊是个热心肠，从2014年开始就带领志愿者团队进行关爱老人的活动。小区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挺多，不少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团队成员们就每天轮换着到老人家里去陪老人们说说话。折腾是李和平前两年对爱人杨磊的评价。他说，你自己身体也不好，还整天的往外跑，瞎折腾什么呀？但是从去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以后，他自己也跟着折腾起来。现在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天不折腾就浑身不自在。 杨磊告诉记者，以前我一般上午9点半就会到老人家里，和老人聊聊天，也看看老人的身体状况。有时老人身体不好，我就去得勤一点。其实杨磊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受不住长时间的操劳，眼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差，还一直忙忙叨叨管这管那，李和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太能折腾，还不听劝，一点也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李和平告诉记者，虽然生气，却也知道他做的是好事，只能劝他悠着点儿。去年杨磊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医院，但是已经和小区里的老人约定好的活动又不能不去，杨磊就不住地求丈夫替自己前往。现在回忆起来，杨磊笑着说，以前我去的时候说什么做什么他都知道，让他替我去我放心，还能让他也感受感受我们志愿服务的意义。杨磊却没有想到，这次的代替服务彻底改变了李和平对折腾的看法。 李和平告诉记者，真正参与进去才能感受到这件事的意义。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陪老人说说话也是对老人对自己心灵上的慰藉。经历过那次之后，他发现陪伴这件事已经不受自己控制，忍不住就想去看看老人们，自己也变得跟爱人一样爱折腾了。如今李和平挑起了杨磊肩上的担子，杨磊也踏实地退居二线，在身体状况好些时再参加活动。前些日子，李和平和社区内的志愿者们又一次来到了崔连荣老人的家里，还没有进门，李和平就喊着，老妈妈，我们又来了。原来崔连荣老人和杨磊是同一天生日，在李和平夫妻看来，这就是缘分。崔连荣老人告诉记者，每次杨磊过生日，他俩都带着吃的来我这儿，跟我和老伴儿们一块儿过。崔连荣老人的孩子们都住得远，在老两口看来，李和平夫妻俩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就盼着他们来家里坐坐。 本台消息，小广告是一种容易反复发作的城市顽疾。记者近日了解到，随着北京市城管局开展非法小广告群防群治试点工作，这城市顽疾有望被彻底治愈。根据相关规定，楼道里的小广告应该由物业进行清理管理。然而根据现实情况，老旧小区有的没有物业，有的物业人员有限，很难有效治理随意张贴的小广告。在采访中，有物业工作人员说，小区虽然有门禁，但是贴小广告的人混水摸鱼混进来，管理起来有很大难度。物业工作人员还要承担小区的绿化和保洁工作，人手不够用，在清理小广告时难免有疏漏。加之楼道内不同设施的颜色不同，采购不同颜色的涂料去覆盖小广告，更是需要不小的开支。这些现实原因让物业难有作为。 针对这些情况，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印发了《老旧小区非法小广告群防群治工作方案》。在老旧小区试行一元两队的做法， 就是一名包片城管队员，一支志愿者队伍，一支保洁队伍，彻底解决困扰老旧小区的小广告问题。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队长耿硕介绍，随着近几年城管方面对非法小广告的打击，小广告的举报量持续下降。从96310热线的数据来看，近年来小广告问题已经退出举报的前十位，但老旧小区的举报量并没有减少。而这次一员两队机制的建立，将使各方力量更好地参与到小广告的清理整治。以目前正在进行试点的方城东里小区为例，在试点过程中，城管队员除了履行法定职责，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相应处罚以外，基层城管队员还定期进小区巡访，利用微信群等互联网手段，将物业、社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联合起来，实现对小区小广告的快速清理查处。 方城东里小区已经建成20多年了，距离地铁14号线不到100米，便利的交通和密集的人流使这里成为小广告的重灾区。居民王女士说，每天出门从地铁站到进小区再到楼道里，能看到不少招聘、求租和房屋维修的小广告，有时就连自家防盗门上都被插上了小广告，很让人讨厌。从今年6月起，雪片般的小广告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这一切都和一员两队的建立以及社区内115名志愿者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城东里社区的马书记介绍说，巡防群治试点开始后，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发动了工作人员和115名志愿者，定期对小区楼门内外进行巡视。对于新贴的小广告，志愿者通过微信转给城管的工作人员，由他们进行查处和清理。由于志愿者们年龄较大，所以他们清理的都是一些粘在墙上或插在门上的纸质小广告，那些贴得高难清理的小广告交给第三方公司进行清理。 如今说起小区环境，居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一位居民告诉记者，经常在路上能看到清理小广告的志愿者，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效果，我们真心感谢他们的付出。在试点过程中，由城管执法部门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也是一大亮点。以往小广告难以根除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有居民有需求。方城东里小区是一个有着20多年楼龄的老小区，这里有关房屋维修的小广告占了一大半儿。尽管不少业主都知道小广告不太靠谱，但是由于出于维修需求，往往还是会拨通小广告上的电话。如今随着第三方房屋维修公司的参与，居民们有了更踏实的选择，这也挤压了小广告的生存空间。按照计划，全市25个老旧小区将在年底前进行试点，明年起这一模式将推广到本市所有的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届时困扰市民的城市顽疾有望被治愈。 有人说他是法律工作的大拿，也有人说他是群众工作的专家，还有人说他是同事眼中的纠察，但在小商贩的眼中他就是游戏中的敌人，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他却是城市的守护者。在不同人的眼中似乎有着不同的答案，对于城管这份工作，他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真实感受呢？近日，大兴区城管执法局旧工执法队的城管队员古帅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工作状态。 大家好，我是大兴区城管执法局旧工执法队的副队长古帅，主要负责分队的法制工作。我是2010年4月到大兴城管局参加工作的，至今一直在旧工执法队。当时也是觉得这个工作是应该是特别简单，就是一种特别简单谁都能做的，但最后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才发现这个工作其实说起来很难。首先你吃苦巴累的你干不了，第二个你不想学习，就是只想我出去执法但不想学习这个理论知识和法律法规你是干不了，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出去要干什么。第三个你没有一个好的性格你干不了，因为你接触的相对人啊是层次上，然后他们的阅历上，他们的这个社会背景上都会不同。如果你性格特别急躁，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